該確保公平取得疫苗，並安排醫護人員優先接種。譚德塞說，根據全球119個國家的資料顯示，截至上個月為止，全球平均每5名醫護人員之中只有2人完成接種疫苗。因應不同地區和經濟狀況，接種率存在很大差異。在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只有不足10%醫護完成接種，但在22個主要高收入國家，80%以上的醫護已經完成接種疫苗。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610點，跌98點。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76，英鎊10.726，瑞士法郎8.47，澳元5.806，加元6.288，新西蘭元5.567，歐元9.042。每百元對港元6.82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23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3.7美元，賣出1784.63美元。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嚟較涼同有雨的天氣。本港方面，今朝市區氣温降至1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顯著較涼，密雲有幾陣雨，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朝仍然較涼，下星期初天色好轉，日間氣温回升。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清水湾道落平石啊。咁主要嘅原因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由于有坏巴士啊，咁由彩虹村嗰边咧塞翻上去清水湾道啦。而家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塞到去碧屋啊，咁揸车朋友真系留意啦。咁啊，车龙非常之长噶。咁另外咧，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话龙翔道去荃湾彩虹村嘅坏巴士啱啱拖走咗啊！咁呢一分钟咧就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咁长咧都有排先至消散噶，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去碧屋，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系去到飞鹅山道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赶时间嘅话咧，可以改行将军澳隧道出翻九龙啦，咁呢一段嘅路咧车龙咧非常之长啊，虽然坏巴士啱啱拖走咗，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由彩虹村一路塞翻上去碧屋，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飞鹅山道，咁都一段时间啦，啲车龙先消散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培正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咧都系慢线车多，龙尾就在白石角。咁再提多次揸车朋友啊！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坏巴士咧，就已经拖走了几分钟啦。咁但系仍然车龙好长噶，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碧屋，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飞鹅山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体育杂志式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除了有我梁礼勤和叶蕴仪主持之外， 梗系唔少得有我啦！体坛动静何正光每日同你讲最新嘅体坛消息，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早前公布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提出几个愿景应对气候暖化，要达至可持续发展，管制即弃塑胶亦都是其中一个方向。今个星期香港家书，我们请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跟我们讲下这两个议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1年10月22日，立法会通过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与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下月起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才可进入政府大楼及办公处所。本港最新失业率为4.5%，下跌0.2%。莫斯科因应疫情下周再封城，非必需品商店暂停营业。 千禧年代主持陆宇光。 早晨，今日是10月22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收睇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是我陆宇光。先讲下天气先啦，现在的天气是显著转凉的，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有密云有几阵雨的，大家要留意住天气了。另外亦都讲讲一啲嘅靶场消息先。咁就今日呢，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同埋呢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呢，嗰、那个地区呢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呢，嗰、那个区嘅附近呢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昨日立法会就三读通过了就是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就是让一些非本地培训医生可以用特别注册的方式在香港执业的。各位听众怎么看呢？各位观众怎么看呢？有没有一些是做紧医生的观众听众可以打电话上来发表一下意见呢？大家又觉得这个修例之后会对于舒缓现在 公营医疗的人手短缺的问题有几大帮助呢？欢迎打来1872311。咁而另外咧，立法會尋日亦都通過咗另一條嘅法案，就係《2019年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草案》，就係禁止入口同埋售賣咧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呢啲嘅另類煙草產品嘅。咁大家又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喺度。局長早晨， 幫助咧，歡迎打嚟1872311。 係局長早晨。是可能个接收是有少少问题啊。咁我哋嘅电话是1872311啦。咁各位对于放宽非本地培训医生嚟到香港执业，同埋呢就係规管禁止呢个嘅电子烟同埋加热烟，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㗎。咁电话旁边就有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係局长早晨。 早晨，陆宇光， 你好啊吓。咁啊嗱，条例草案先讲呢、這个放宽非本地培训医生嚟香港方面先啦。嗱，条例通过咗之后，政府有咩嘅准备工作要做呢？ 其实条例通过咗之后咧，我哋都立即咧展开咧多方面嘅工作嘅。第一咧就要即刻要去准备成立呢、這个。特別註冊委員會，因為呢個委員會咧就會制定嗰個認可嘅醫學資格嗰個名單嘅，咁所以我哋爭取咧喺10月底咧都會公布委員會嘅成員嘅名單。咁我哋亦都爭取咧喺11月咧就開第一次會，咁啊期望咧委員咧都會喺2022年下半年，因為都要有啲時間嘅公布嗰個名單，咁啊令到一啲合資格嘅人士可以即係申請呢個特別註冊咯。咁第二咧就係、是。在專科培訓方面呢，我們都要成立一個全新的平台的，因為如果多了我想的醫生呢，即如果他來的時候就亦都是因為他們多全部都是需要接受專科培訓或者是專科醫生，所以呢我們都要這個平台呢就是跟醫管局衛生署和呢是醫專呢是一起商議呢一些專科培訓的情況，以及現在那個 托額啊嗰啲問題嘅，因為我哋亦都會有即係將會咧都會有一個醫生人力推算嘅結果嘅，咁嗰個結果咧亦都會睇埋唔係淨係醫生短缺，而係邊一個專科係短缺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咧。嗰、那個都要嗰、那個培訓嗰個容量咧，都要睇一睇咧，係點樣係醫管局同埋醫專咧，大家咧係去配合同埋咧去制定。咁、當然咧，如果係有需要額外資源咧，政府咧係會全力配合嘅。咁同埋喺我哋嗰、那個即係去即係商討嘅時候咧，其實都檢視翻即係人手咧，其實有好多醫生團體啊都提出，或者係市民議員都提出，就係話唔係淨係即係醫生嘅人手嘅。咁例如好多時有一啲嘅其他嘅配套其他嘅職系嘅人嘅人手，例如好似護士啊，或者啲輔助醫療人員啊咁等等呢啲咧，其實咧都係需要咧。一併檢視嘅，不過我哋嗰、那個嘅報告咧，即係話我哋嗰個人力推算嘅報告咧，其實都係有睇埋其他嗰啲職系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即係全力推進去多方面都會去增加人手啦。 Okay. 好，首先問一下局長咧，其實政府預計修例可以吸引到幾多非本地培訓醫生嚟到香港咧？會唔會就住呢個嘅數字定立一啲嘅目標或者一啲檢討嘅機制？如果達唔到政府心目中想吸引嚟香港嘅醫生人數，政府有冇考慮會點做啊？ 其實咧，我哋都多次咧係即係盡量去評估，即係話我哋究竟可以吸引到幾多即係人嚟香港咧咁樣樣。咁呢個咧其實都係有困難去好準確咁樣評估嘅。我哋只可以咧就係話我哋嘅即係資料咧就係、是、如果你話喺外邊讀緊即係醫科嘅人咧，應該係數以百計。如果你話做緊醫生嘅，其實已經是畢咗業嘅，就可能真係數以千計。咁但係咧，有幾多會即係肯翻嚟咧？咁我哋咧就其實以前咧係曾經咧去過英國啊，或者係澳洲啊，咁咧都係做一啲宣傳。當時咧就係、是、做有限度註冊。咁我嘅我自己即係親自去嘅。咁我嘅感覺咧就係、是、當時咧其實就都有醫生係有興趣嘅，尤其是啲比較年青嗰啲咧，其實都好想咧係即係翻嚟香港服務嘅，讀緊醫科嘅學生咧，亦都係好想翻嚟。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都係唔夠呢、這個。專科醫生嘅，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咧，就係話即係吸引到呢一啲嘅即係人士翻嚟啦。咁所以我哋其實立刻咧，亦都會第三樣嘢做咧，就係要對外宣傳。咁我哋都會透過即係政府嘅 ETO 啦、經濟貿易辦事處啦，同埋我哋自己咧，食衞局都係會咧即係盡量咧係同海外嘅即係嘅即係醫生嘅團體啊，或者係通過 ETO 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幫手去 line up。咁然之後咧就係、是。或者是我哋自己醫管局同埋衛生署嗰啲網絡咧，係積極咧係向香港以外地區嗰啲非本地培訓醫生，去話俾佢哋聽，我哋有呢個途徑，或者佢哋有啲咩問題，對於如果佢係要喺醫管局、衛生署或者嗰兩間大學揾工嘅時候，有啲咩問題咧，咁就即係都可以即係答下佢哋，同埋咧係即係俾多啲資料佢哋咯。 OK， 咁但係有冇政策目標啊？即係會唔會去檢討翻，即係未來嗰一段時間可能係吸引到幾多特別註冊醫生嚟香港？咁如果係達唔到政府心目中嘅目標，會唔會係考慮再做其他動作，例如再放寬嗰個門檻咧？ 我哋咧嘅當然而家我哋嘅即係人手嘅短缺咧嘅數字咧，就係、是、我哋嘅目標嚟㗎啦。即係例如醫管局佢有短缺，我哋最新嗰個數字就660個啦，衛生署就49名啦。咁呢個咧都會係我哋期望咧係能夠咧係即係將呢啲位置咧係即係有人咧係可以咧係幫手去做嘢嘅。咁喺一個咁嘅大前提底下，當然咧我哋嗰個人手醫生人手咧係多管齊下嘅，咁所以亦都唔會係單一話係靠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咁當然呢個都會，我哋希望過咗呢條例咧，都會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其中一個一環啦。咁但係我哋香港嘅家嘅學生啊，我哋挽留人才呢、這個亦都重要。如果我哋挽留人才少啲人離開。 我哋嘅公營系統，咁就等於咧係多咗一個即係醫生嘅數目。咁所以我哋咧、okay. 都會著力咧係去做呢一樣嘢，同埋醫管局。亦都係最近，亦都係將醫生嗰個退休年齡咧，係即係增加咗。咁嗰度亦都係會有啲人手，所以咧，我哋會定期檢視成個醫生人手個，同埋喺唔同專科嘅人手嗰度咧，係去作。再下一步嗰個決定 好，咁另外咧就係嗱，而家政府即將成立呢個嘅特別註冊委員會啦。咁根據嗰個嘅修例咧，咁當中咧有唔多過四名咧就係由特首委任嘅成員嚟嘅，其中三名咧就係醫委會嘅成員嚟嘅。其實而家啲人選有冇初步諗法咧？咁呢四個人會係咩人咧？會唔會話有一啲嘅前線醫生嘅代表，或者係病人組織嘅代表咧？ 而家咧，我哋都係喺度即係審視啦。咁當然已經講咗咧，有一啲嘅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咧，都會係例如係即係醫專啊、兩間醫學院啊、衛生署啊、醫管局啊、醫委會啊等等嘅即係主席嚇，同埋咧係或者係佢哋嘅。代表啦吓，咁如果系医管局就系佢行政总裁或者系代表咁样样，咁喺其余嘅即系嘅委员嘅位置有三位咧，都系咧系会系来自咧系医委会嘅，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外边啦，咁都系会系由特首委任嘅吓。 有人选谂法未啊？ 我哋未有嘅，但我哋咧会立刻咧就系、是、都会系过咗条例咧，都会立刻咧去检视呢样嘢，希望咧系正如我所讲咧，我哋咧都希望咧系可以喺即系十月底咧公布呢个名单啦。 OK， 咁另外专科培训方面啦，咁而家政府都话咧就会去到商讨关于即系专科培训方面嘅学额嘅问题啦。咁但系即系讲紧而家即系要嚟香港申请特别注册嘅医生咧，咁都系如果系未完成专科培训嘅话咧，要喺香港完成埋个专科培训啦。咁但系就有啲人就担心啊个学额够唔够咧，会唔会同香港本地嘅毕业生去到争呢个嘅专科培训嘅学额咧？咁而另外咧，你都讲到话。醫專轄下14個專科學院咧，有9個係接受或者願意一啲嘅非本地培訓醫生進行醫科嘅培訓、專科嘅培訓。咁但係其餘嗰啲咧，係咪未接受？係咪要游說下咧？ 是的，因为呢第一就是学额方面呢，一方面呢就我们希望在真的短缺的专科呢，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呢是帮到市民，帮到我们即是公营机构的轮候时间呢，我们都是需要即是针对性这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就都那个学额呢是要扩大。那但是正如我所讲啦，某一些的培训的学额呢都是需要一些配套的。那所以医管局或者卫生署他们都会在硬件、软件其他那些方面呢都要是配套啦。但是个前景是好的嘛，因为你会有多些人手来去即是舒缓现在那个压力。咁第二咧就係而家你刚才讲得啱，就係有即係9个专科咧就係已经係接受，但係另外有一啲咧係都係就是他一定要他是考了个试呢就才去接受这样的。那或者是有其他的条款。那所以呢我们呢都会是跟医专和他们的专科学院呢一定要再大家商讨啦，再谈看看呢他们那个问题是在哪里，同埋呢是希望他们呢都是要即係幫手喺嗰啲專科嗰度咧，都係令到咧真係有志翻嚟去即係貢獻我哋即係呢個公營系統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咧，都可以有個機會咯。咁但係亦都唔係淨係非本地培訓醫生嘅，其實本地嘅醫生咧，我哋都係希望而家有某一啲嘅專科咧，其實咧都係比較多啲人去報，有某啲咧就係少啲咁樣嘅。咁我哋都係希望如果一併能夠咧，係將某一啲比較熱門的專科又真是我們的輪候時間長，市民那個需要是很大的，那些呢其實都希望 是增加那個學額咯。 Okay， 另外跟醫專的關係，今次修例之前呢就未有諮詢過醫學界包括醫專的，而醫專呢對於現在那個有限度註冊銜接去到特別註冊呢也都是有相關的疑慮，而呢就是曾經也都是要求過是暫緩修例。其實政府跟醫專的關係你會怎樣形容呢？是否有些修補的工作呢？ 我哋其實一直咧同醫專嘅關係咧都係非常之密切，同埋咧係大家咧係經常咧都係有建設性嘅討論嘅。其實我哋個即係醫生嘅人手個問題咧，其實唔係喺即係呢一個修例嗰度咧係開始嘅。一直以嚟咧，其實現屆政府咧，我哋都對於醫生人手問題咧，其實係都是很關注。咁我哋本身有一個平台嘅，食衞局同醫專啊、醫委會啊、兩間大學啊、醫管局衛生處咁樣。咁大家都係商討咧，即係嗰個醫生唔夠嗰個情況。咁其實醫專咧一直咧都係期望咧，都係即係會有呢個修例咧，去解決呢、這個即係醫生人手嗰個問題，就引入多啲非本地培訓醫生。咁醫專其實一路咧對呢個方向咧都係支持。當然而家咧佢哋係對於我哋有限度註冊轉為咧係特別註冊呢個銜接咧一啲係可追溯嘅計算啊，或者係嗰個整體嘅安排咧佢哋咧都係俾咗意見我哋。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呢一方面咧，其實咧我哋可以咧係喺過咗條例之後咧，我哋咧係再商討一啲嘅細節。同埋咧，係點樣咧？係可以咧，係做到令到真係喺幫到最緊要係幫營嗰個公營嘅體系，同埋咧係令到我諗即係前線嘅醫生咧得到足夠嘅培訓。咁呢個咧，我哋會同醫專咧大家再傾嘅。 好。亦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係禁售電子煙、加熱煙嘅修例，亦都係通過咗啦。嗱，睇翻咧就而家有啲嘅電子煙業界咧，就係研究緊話會司法覆核啦。亦都有啲商店咧就係憂慮啦嚇。咁生效條例生效之前咧，就未能夠散曬啲貨。咁希望咧政府可以幫下手回收或者提供援助。你會點樣回應？ 我諗喺我哋對於呢個全面禁止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呢、這個條例草案咧，其實我哋都審議咗即係差唔多超過三年，明白到咧就係、是。都係而家做緊呢一類生意嘅人咧，其實佢哋都當然係有不同嘅意見啦。但係政府嘅立場咧，就係最緊要咧，我哋一定係要保障市民嘅健康，而吸煙危害健康，包括電子煙同埋咧係加熱煙咧，呢個大家都係毋庸置疑。所以咧，我哋係一定係全力咧係去處理即係呢一方面嘅工作。咁而我哋做。我諗喺我哋修例之後咧，其實亦都係展開咧係一連串嘅工作啊，立刻第一就係我哋都會繼續係多管齊下咁去做我哋控煙工作啦，包括係徵税啦、法例啦、戒煙啦、戒煙嘅工作啦，同埋咧係公眾教育。第二咧就係話，如果喺我哋嘅控煙嘅工作同埋策略嗰度咧，其實咧我哋都會聚焦兩方面嘅，一就係咧就係、是、二手煙嗰個嘅危害，因為咧有好多人都係覺得我哋應該再擴大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非吸煙區，例如好似喺巴士站啊，或者係會唔會係其實只係。劃出一啲區食煙嘅先可以食煙，其他嘅地方都唔可以食煙啊！咁我哋一定要盡快咧係進行研究。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戒煙啊，因為戒煙咧其實如果我哋係要減低我哋嘅吸煙率嘅話咧，咁只係兩個方向嚇，一就係唔好俾新嘅煙民加入。第二就係咧，要係幫現有嘅煙民咧係去戒煙。咁所以咧，尤其是而家我哋即係禁咗呢個加熱煙咧，我哋都知道有部分人咧都係而家係有食嘅。雖然嗰個數目唔係話完全係好大啊，如果係相比傳統煙，咁所以我哋咧都要加強我哋嗰、那個即係戒煙嘅工作。尤其是我哋而家咧就都喺基層醫療健康嗰度咧會喺現屆政府咧喺18區都會開曬呢啲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地區康健站，咁就會更多點咧係可以方便咧。如果係市民咧想去即係戒煙啊，或者攞多啲資訊咧都可以嘅。咁所以咧，我都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啊，同埋呢啲嘅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地區康健站咧大家合作啊，衛生署咧都係會同佢哋合作，咁就係令到嗰個戒煙，尤其是如果點樣去戒呢個加熱煙咧，因為好多人咧而家係食緊兩樣嘅，咁咧。都會是我們的焦點。第三呢就是煙草中局，因為在我們的修例審議的時候有很多人都說、哎、你們不如就禁埋傳統煙啦。其實全世界有都很多國家都有這個煙草中局，我們叫做 end game， 咁呢個咧就係、大概咧就未必好難咧，好快咁去到零嘅嗰個吸煙率。咁但係咧，如果能夠一個地方咧能夠低到即係大概5%或以下咧，咁呢個咧都會係我哋個目標。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去檢討而家我哋嘅控煙政策。提出一啲嘅即系优先嘅次序， okay. 务求达到呢个烟草终局。 仲有半分钟到时间咧，想问埋你话要烟草终局啦，咁啊有乜嘢嘅策略咧？系咪会再加烟税咧？ 我谂当然咧，這个我哋系好多年都冇机会咧系加到烟税，咁所以咧，我谂嚟紧咧，我哋都如果要我哋达到我哋嘅即系非传染病嗰个行动嗰个计划嘅7.8%咧，我谂多管齐下唔同嘅方向咧，我哋一定都会推进嘅。 好，咁啊，唔该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多谢你啊。系今日就同我哋讲咗咧，有关于系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啦，同埋咧禁售加热烟、电子烟嘅问题啊。各位听众观众，如果有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今日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原定寻日出发公海油舰邮轮海洋光谱号，一名40岁船员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当局认为系外地确诊怀疑复阳个案，行程取消。邮轮所属的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表示，有关员工属后勤岗位，没有接触客人。航班大约有1200名旅客，他们是参与3晚邮轮假期，而有大约1000人曾经上船，已经全数离开邮轮。公司表示，一名船员正在隔离当中，并接受医疗团队的监测，他的密切接触者已经进行快速测试，所有检测结果呈阴性。公司又表示，皇家加勒比的下一航次将不会受到影响，又表示所有船员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将再次要求船员在下一次航行前进行检测。外交部驻港公署针对美国政府发布公告，允许在美国延期强制离境的港人申请工作许可，公署批评美方恶意炒作香港国安法风险，蓄意製造恐慌，挑動社會矛盾，初步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公然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予以強烈譴責，敦促美方懸崖勒馬，放棄插手香港事務的痴心妄想。發言人表示，當前的香港安全安定，中央在港一系列撥亂反正措施，推動香港社會秩序恢復正常，美方無視香港社會基本事實和主流民意，打著民主人權幌子，執意為逃亡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提供避風港，進一步暴露他的偽善面目，唯恐香港不亂的陰險圖謀，打香港牌，壓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顯示，自去年1月至今年5月為止，推算有8萬至18萬名醫護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疫情。有關數據是根據截至今年5月向世衛報告的345萬宗新冠相關死亡個案推算，這個數字相信遠低於實際死亡人數。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各國領袖應該確保公平取得疫苗，並安排醫護人員優先接種。谭德塞话：根据全球119个国家的资料显示，截至上个月为止，全球平均每5名医护人员之中，只有2人完成接种疫苗。因应不同地区和经济状况，接种率存在很大差异。在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只有不足10%医护完成接种，但在22个主要高收入国家，80%以上的医护已经完成接种疫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6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5，日元113.9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7，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87美元，卖出1,785.9美元。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天气显著较凉，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较凉，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接近锦上路港铁站。重复多次啊，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就接近锦上路港铁站。咁至于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坏巴士喺大半个钟之前咧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新清水湾到落坪石啦，龙尾仲系。好长嘅，排到去碧屋对出旧清水湾道咧，就排到去飞鹅山道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坏巴士虽然拖走咗，咁但系新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咧，仲系好多车噶。新清水湾道嘅龙尾咧，就去到碧屋对出旧清水湾道，车龙就排到去飞鹅山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咧就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慢车，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元朗公路去屯门刚才讲了就排到福亨村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西环咧个卑路乍街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加多近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山市街。重复多次，就是西环的卑路乍街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加多近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山市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眼科医院、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医学组织联会、中西医结合学会。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Hello， 有咩帮到你？ 唱生日歌， 搜寻进行中。 Happy birthday！ 哎呀，可唔可以用你把声唱生日歌啊？ 冇呢个功能。 帮帮手啊，因为。 艺文一家出世啦！ 香港电台电台部文教组呈现，集合最新文化艺术、语言、历史、教育、环保资讯，全新网页《艺文一家》登场， 立即搜寻《艺文一家》。 2021年10月22日。立法会通过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与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下月起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才可进入政府大楼及办公处所。本港最新失业率为4.5%，下跌0.2%。莫斯科因应疫情下周再封城，非必需品商店暂停营业。 天气年代主持陆雨光， 欢迎继续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啊！咁喺呢个时候咧，都想问下大家啊，大家用安心出行多唔多嘅咧？嗱，政府寻日就宣布咧，就由下个月11月1号开始，将会严格执行进入政府大楼同埋办公处所之前咧，就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嘅安排。政府就话咧，除咗获得豁免嘅人士之外，所有政府员工同埋市民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扫描场所嘅二维码，先至获准咧进入呢啲嘅政府大楼同埋咧办公处所噶。咁啊，根据政府嘅发言人补充就话咧，新安排适用嘅场地咧就包括政府室内场所，例如系办公室啦、博物馆啦、图书馆、泳池同埋体育馆等等噶。咁政府解释就话咧，点解会咁样做咧？咁啊，因为咧而家容许净系登记姓名同埋电话，出现一啲个人资料缺漏或者失实啊，以致到咧出现确诊嘅时候咧减低追踪效率同埋精确度，如果因此未能够及早截断传播链咧，可能咧会引致社区爆发，有必要采取更加严谨嘅措施。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薛锦平啊，薛锦平你好。 哦，你好，主持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不如请你讲下呢个嘅安排对会对啲乜嘢嘅市民影响比较多咧？ 我哋留意到咧，即系政府如果推行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系负责无家者嘅工作嘅，咁当然啦，政府一推行呢一件安心出行嘅措施之后咧，其实我哋无家者都系会面对紧好大嘅困难，因为我哋接触到嘅无家者嚟讲咧，其实佢哋好多时候都系冇电话嘅，咁同埋因为佢哋咧瞓喺即系一啲譬如公园啊嗰啲地方咧，都比较容易去遗失一啲个人嘅物品啦，又或者可能系会俾人偷咗个电话啊、身份证啊等等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比较难可以长期 keep 住一部电话更新啦，咁所以我哋其实都會有時會有提供一啲手提電話俾佢哋去方便佢哋去同人聯絡，又或者去揾工。咁但係我哋提供緊嘅一啲電話都可能係只能夠打出打入好基本嗰啲手機仔咁樣啦。咁就唔係一啲智能電話咁啦。 可唔可以講下以你認識嘅無家者啦？咁其實係可唔可以講下百分比有幾多人係有智能電話嘅咧？ 我哋就冇乜点做过正式嘅统计，咁但係呢我諗真係有智能电话嘅无家者呢，可能以我嘅工作经验观察呢，可能都係得一两成左右囉。係啦，咁但係因为无家者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有一啲就係真係有工作，咁比较短期啲，咁嗰啲通常都会有智能电话，亦都可以好啲去保管自己嘅物品咁。咁但係如果真係瞓喺一啲露天地方嘅即係无家者嘅话呢，就佢哋就比较难去处理呢一件事囉。同埋佢哋好多都因为我见到无家者嘅年纪都其实都偏高嘅。其實平均的年紀都去到50多60，咁佢哋好多時候都唔係好識得用智能電話咯，所以我哋就算話有啲人話捐贈一啲智能電話俾佢哋，其實都佢哋都唔識用咁樣咯，同埋最尾都係唔見咗咁樣，咁所以都難啲可以用到呢個方法去進入一啲政府嘅場所，多數佢哋都係填紙仔咁咯。 嗱，而家政府就打算即下個月開始咧，就要求進入政府嘅場所啦，室內場所就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啦。其實呢啲無家者佢哋會去邊啲嘅政府室內場所嘅咧？佢哋嘅需要係乜嘢咧？ 無家者其實都幾經常需要去到一啲政府嘅場所，咁包括最同佢哋最密切有關嘅就係社署啦。咁因為佢哋其實定時定候有部分嘅無家者都係需要上社署去做一啲手續啊，或者去申請一啲社會福利啊咁樣啦。咁我哋其實都見到進入社署都係需要用安心出行嘅。咁另外咧，其實佢哋有時都會需要去民政嗰度去辦一啲手續啊，甚至係去一啲法院嗰邊去處理一啲即案件，又或者可能是去申请返一啲即譬如结婚或者离婚证书咁，呢啲佢哋都係经常会出入嘅一啲政府部门啦。 即係婚姻仲裁處或者家事法庭咁樣樣啦。咁至於頭先提到話，譬如圖書館啊、體育館啊呢一啲，其實佢哋都係日常都會經常進出嘅地方。尤其是如果夏天嘅時候咧，無家者可能即係冇乜地方去嘅話，佢哋都會選擇去圖書館啦。咁而有一啲瞓喺譬如公園或者體育館附近嘅無家者，都會經常用到體育館嘅設施，包括可能佢哋會入去即係攞水啊，又或者可能係去洗手間啊，去嗰度沖涼啊咁樣。咁如果譬如嗰啲地方都需要用安心出行嘅話，其實都擔心佢哋都未必係可以咁方便，同埋即係繼而進一步可能都係影響佢哋嗰個即係個人衞生，即係佢哋已經係冇地方可以去，即係有得免費去沖涼咁樣樣咯。 嗯，嗱，即係天氣開始凍啦，咁啊，民政處咧就係會喺冬天嘅時候都會開放一啲，譬如佢哋轄下嘅社區中心作為避寒中心啦。咁如果係一定需要安心出行先可以進入呢啲地方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呢啲無家者使用呢啲設施嘅意欲咧？ 其實都當然係會嘅，咁不過因為我其實都留意到政府嗰個公告，其實佢都有少少提到話，即係可能係會按住實際嘅需要，會有啲豁免或者有啲酌情嘅情況咁。咁但係呢樣嘢就其實有啲即係唔容易去辦嘅。咁如果你問話啊，關於嗰啲避暑避寒中心，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咧，好多時候入住嘅人咧都比較固定一啲。咁如果你話啊，個保安認得佢，咁俾佢入，咁又或者俾佢容許用繼續填紙仔嘅方式，咁就固然好啦。咁但係如果萬一係有啲朋友係即係啱啱唔好彩新落街嘅，咁嗰啲可能又難啲去做呢個核實咯。咁所以無家者可能都會擔心咯，係啦，又或者會覺得可能唔方便啊，或者俾人留難啊咁。咁同時間即係除咗呢啲場所之外咧，其實即係部分嘅無家者其實都唔係咁願意去俾人哋即係又即係唔。即係好難去衝破自己嗰個心理關口，同人哋講話啊，我瞓街嘅咁樣樣，即係我冇電話咁樣樣，咁所以佢哋會可能再進一步抗拒去進入一啲政府嘅部門或者設施咁樣樣咯。 嗯，不如都問下你咧，以你了解咧，而家譬如啲無家者佢要進入一啲場所，佢係選擇填紙仔嘅，咁你頭先都講可能有啲無家者直頭連電話都冇嘅，咁可能會其實填紙仔都可能有困難嘅，係咪啊？ 冇錯啊，填紙仔其實佢哋都係有困難㗎，因為我哋其實都遇到，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啲無家者其實年紀都比較大一啲，咁佢哋有時即係填任何嘅表格嘅，或者都係眼又蒙耳又聾咁樣，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去填咁啦，咁其一啦，咁其二咧就其實填紙仔而家咧都可能未係真係話需要去望住你去核實你嗰個身份咁，咁但係我哋無家者其實除咗電話之外咧，其實佢哋銀包啊、身份證都係經常遺失。咁如果譬如去到稍後嘅時間，譬如我如果要去填一啲即係自己個人資料又要核實身份證嘅話，可能佢哋都未必可以出示得到咁樣咯，又或者可能佢哋都係遺失咗啊，咁又未保領啊，咁啊變咗喺一啲即係處理生活上嘅需要就會好好唔方便咯。 OK。好啊，唔該曬你，多謝你啊，薛錦平。 OK， 多謝你，多謝你。 薛錦平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嚟噶。咁大家對於安心出行呢個新嘅安排有乜嘢嘅睇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蔡先生，蔡生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 係請講啊。 係我自己咧係做公職人員嘅，咁我自己有留意開用安心出行同埋填紙仔嗰個情況嘅。咁我想分享一下就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喺做嘢嘅時候都見到填紙仔出現嗰個漏洞咧，都仍然存在嘅。因為填紙仔嘅時候，嗰啲身份咧，啲職員未必有時間同佢核對到啊。咁導致到今時今日為止，仍然都有啲惡搞嘅情況出現。佢哋有啲人將啲名人啲名字填落去，咁其實就導致到最後，如果嗰個餐廳或者嗰個場所發現有人染疫嘅話，就無法追蹤咯。咁所以今日政府呢個做法，我覺得係好支持嘅。 嗯， 系啊，咁至于头先关于无家者嗰个情况咧，其实某即系佢都反映咗点解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啊。咁譬如无家者如果佢电话都冇，佢根本就冇可能填到嗰张纸仔，亦都做唔到话想藉住有登记到 到場所嘅人嘅資料，然後去揾出個感染鏈咁樣個情況都做唔到啦，係咪？ 嗯 ，OK， 好啊，唔該曬蔡先生嘅電話嚇，跟住我哋聽埋鄭先生嘅意見。鄭生你好， 係早晨主持， 請講 啊。咁我有兩點想講噶，咁第一點咧就係、是、我屋企人嘅情況咧，咁因為佢有部手機咧，即係你都知道有內地同埋香港版本嘅，佢華為手機，但係佢係內地版本咧。冇安心出行嘅、哦，咁、哦、如果政府啊，我揾唔到啦，至少喺嗰個華為嗰個應用程式嗰個 store， 跟住佢就如果咁樣嘅政府強制嘅情況下，咁係咪要市民用成千蚊買多部手機，為咗淨係裝佢程式？政府要解決呢個問題，因為就係佢豁免嗰度咧，佢都65歲以上豁免，佢都 assume 佢哋唔識用定點樣嘅啦。有冇多個豁免情況？如果你真係用部內地嘅手機，佢真係冇政府又解決唔到呢個問題，除非佢喺內地上埋架啦。咁如果咪都要解決政府呢個問題咯，一係就豁免，一係就政府唔知點方法解決。咁冇理由你要個市民嘥多成千蚊買部手機，為咗淨係裝你一個程式，因為嗰部用得好好地㗎嘛。咁另外第二點咧，我想分享翻我嘅親身經驗啦。我上個月咧就去旺角嘅九龍中央圖書館咧，咁佢當然啦入去，咁我都係填紙仔嘅，因為我個位個機冇乜偉裝。咁跟住填完紙仔之後咧，個保安係即刻打我手提電話，佢確認喎，咁點解會又唔準確咧？我唔明啊！因為如果你話唔方便的話咧，咁如果你填紙仔永遠都係唔方便嘅咯，咁樣咪排隊咯？我唔明政府嗰個所謂唔資料唔準確喺邊度嚟嘅咯？咁因為係啊，咁你政府自己中央圖書館都做到，我唔明其他方法點解做唔到咯？ 好啊， 政府要解釋得清楚啲咯。 好啊，唔該曬張生嘅電話嚇，都睇翻咧，其實尋日喺政府公布話下個月開始進入政府大樓咧係要使用安心出行嘅同時咧，咁其實都有講到少少一啲嘅豁免嘅，包括咧12歲以下、年滿65歲同埋咧使用程式有困難嘅殘疾者係可以獲得豁免嘅。咁至於其他嘅情況，譬如話即係頭先講啦，即係有聽眾講手機可能係冇呢個嘅程式可以下載嘅時候，係咪屬於豁免咧？都要繼續去到搞清楚啦嚇。咁好，我哋聽埋張先生嘅電話先。張生你好， 喂， 係請講。 早晨，我咧就65歲以下，又唔係殘疾，但又冇手機。唔識嗰啲 IT 嗰啲嘢。咁咧，而家因為公共圖書館咧，就有一啲即係工作坊啊，即係例如咩輕鬆學上網啊，即係俾嗰啲即係唔識得即係零 IT 知識嘅人咧，就去即係去學習啦，由零開始學識呢啲嘢，先至去買手機去用啦，係咪先？咁有啲信心啦。咁全部呢啲即係報名啊，或者即係去啲工作坊啊，即係學嘢啊，全部都要喺入去即係公共圖書館裏面進行㗎喎、哦。 嗯。 咁樣去俾啲即係零 IT 知識嘅人去學嘢囉、啊。學咗先至去買手機去用囉。咁、但係你而家俾都唔俾人哋入去，咁樣點算呢？咁樣將係咪呢世都唔使去學即係都唔識用㗎喇，咁即係因為唔俾你入㗎嘛，你冇手機去裝安心出行，就唔俾你入去即係去學嘢，咁就呢即係有某啲即係數碼即係好弱勢嘅人，咁啊呢世都唔使學嘢去、 okay. 去用手機。 好唔該曬張生嘅電話嚇，咁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大家對於呢個安心出行嘅安排有乜嘢睇法呢？歡迎打嚟1872311。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 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午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千禧年代节目啊，讨论翻咧就系、是立法会通过咗修例咧，就系、是、放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噶。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喺度。林志游你好， 系早晨， 系嗱，关于今次修例过咗之后咧，咁你预计有几多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可以嚟到香港？系咪帮到香港嘅公营医疗体系舒缓到人手短缺嘅问题咧？ 嗱，我谂即系当然啦，呢个修例固然有佢嘅吸引嘅地方啦， 只不過吸引力相對嚟講係一個相對性啦，究竟有幾大呢，我就有啲質疑啦，因為即係似乎有一啲支持呢個修例嘅人士或者議員呢，都覺得呢個就可以大大改善而家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嗰個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呢啲非本地註冊醫生呢，就嚟香港呢係每年減少一半嘅。咁好啦，你呢個新嘅條例通過咗，究竟有幾吸引呢？咁我哋睇返呢個咁樣嘅修例呢，係吸引邊啲醫生呢？就係話非本地註冊嘅專科醫生呢。咁啦，專科醫生我哋計返就係話佢哋即係如果畢業20多歲攞埋專科資格，即係30多歲，即係應該都成家立室啦。咁成家人嚟香港做5年，咁呢個呢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即係唔好計佢哋本身已經係當地一個專科嘅醫生嘅資格。 好，唔好意思，有個特別嘅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先，就係呢係接獲咗港鐵嘅消息，由於屯馬線尖東站有列車故障，而家屯馬線列車服務有延誤，請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嘅時間。唔好意思，林志揚，請你繼續講。 唔好意思，咁所以我哋都即係關注到呢，就係即係語言問題啦，因為最初政府嗰個修例呢，就係原先係俾一啲非本地嘅香港人喺當地取得啲醫生資格就返嚟香港工作啦，但係佢哋又即係改咗呢個嘅修，即係呢個修訂啦，咁呢就變咗呢，就唔係一定香港人啦。咁我哋會預計得到咁乜嘢人會透過呢個機制嚟香港呢咁樣。咁我又做咗啲研究嘅，就係話即係根據返上年個早兩年嗰啲嘅數字呢，其實香港嘅即係香港人啦、國內人啦，同埋非香港同埋國內人呢，全部都是三分一咁樣嘅。咁所以你想象到呢，你如果係透過呢機制真係有返呢啲咁樣嘅醫生嚟香港嘅話呢，你有三分之二嘅機會呢係即係同即係睇醫生嘅話呢，就係見一啲唔係講本地話嘅醫生，一係講普通話，一係呢就講英文。咁呢個可能都唔係話即係我哋香港人即係睇醫生希望見到嘅即係嗰啲嘅醫生嘅語言啦，咁你溝通唔到嘅，即係即使你普通話好叻，但係始終國內嘅一啲即係醫學嘅名詞咧，你未必即係全部都通曉嘅。咁呢度都有另外一個問題呢度啦。 嗯， 咁另外咧就呢個機制亦都有一個問題，就話係邊一類嘅大學嘅醫科生我哋都請咧？咁當然而家有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啦，咁可能會考下呢啲即係邊啲大學嘅水平係得與唔得，咁你就去計翻啦。咁但係香港兩間醫學院咧，喺世界排名都係接近30左右嘅，咁即係30頭嗰啲咧，你未必會請得到嘅。30下面嗰啲咧，咁你有機會請到啦。咁但係嗰個水準，你會睇到咧，就是、必然會同本地嘅醫學院嘅水平咧，一定會低啲。 好啦，亦都問翻你咧，關於特別註冊委員會嘅組成啦，而家咧就會有4名咧由特首委任嘅成員啦嚇，咁其中3名係醫委會嘅成員嚟嘅。你會期望呢啲委員係乜嘢身份嘅人咧？期唔期望佢哋係有病人組織嘅代表咧？ 嗱，我就當然病人組織代表參與咧，就可以有一個監察嘅作用啦。咁只不過呢個嘅委員會嗰個成立目的咧，就都係即係考核咧邊啲大學嗰個排名係咪是否就係根據呢個排名嚟到去即係引入呢啲非本地註冊醫生啦。咁呢啲排名嚟講咧，即係可能牽涉好多學術嘅一啲嘅名詞啊，或者係一啲資料咧。咁其實唔係醫生嘅成員咧，其實都係有啲困難嘅。因為而家嘅病人組織代表全部都係一定唔係醫生嘅嘛，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兩難嘅地方啦。咁不過無論如何啦，呢、這個即係邊個去委任，其實都唔到我哋話事嚇，即係至少即係冇人 approach 去即係擔任呢啲角色嚇。咁但係呢個嘅委員會個責任好重要啦，即係去揾邊啲嘅排名，因為我諗好多市民都擔心咧，就有呢個機制嘅話，會唔會引入咗好多國內醫生嚟香港？而佢哋嘅水平咧，同埋溝通咧，都同香港人期望嘅有一大截嘅落差咧。 嗯，另外一個嘅問題咧，就係嗱，食衞局局長咧就可以喺修例之後咧，基於公眾利益嘅需要咧，就向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發出一啲指令嘅。咁大家就關注究竟係乜嘢嘅指令咧？咁局長曾經提過一個例子，就係話當特別註冊委員會遲遲都未能夠定出認可資格嘅名單嘅時候咧，咁就可以發出指令啦。咁但係你對於呢個局長嘅權力有冇任何嘅關注啊？ 哦，咁呢個即係。我都唔知係咪可以關注啦，因為即係 政府行使權力嘅咧，好多時都超越咗市民想象嚇，即係佢會唔會做，點樣做，我哋都唔知道嚇。咁、呢個可能即係到佢真係做嗰陣時，大家去拭目以待啦。 嗯，即係擔唔擔心？譬如話佢就住一啲指定地區或者指定院校，要求特別註冊委員會去到認可佢，擔唔擔心咁樣？ 我、呢個梗係擔心啦，因為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如果佢突然間即係俾個指令就話全國嘅即係投100間嘅大學都可以過到嚟香港嘅，咁呢個梗係擔心啦。因為國內考生咧，即係嚟香港考執業試咧，佢哋普遍嗰個嘅合格率咧係偏低嘅。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呢個試好難考，合格率低，其實因為好多國內嘅醫生咧，即係好似我用翻今年第一次考試咧，71個大陸嘅考生咧，只有20個合格，即係關於嗰個專業試專業部分。 時間關係，我同林志游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林志游咧就係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嚟噶，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1。 者等等就可以获得豁免。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到，保安局将会就订立网络安全法进行准备工作，亦都会推展研发预先通报旅客资料系统。局长邓炳强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澄清，当局立法并非针对一般市民，而是关键基建设施的营运者，要求对方应该做好准备，免受网络攻击影响服务，甚至国家安全。他透露目标是明年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政府完成检讨本港法律援助制度，建议推出三大改革方向，包括针对刑事案件，法援处不准许法援申请人自选律师代表，改由处方指派。在民事案件方面，大律师每年整体可以接下涉及法援的案件，由最多20宗减至15宗，事务律师就由35宗减至30宗。当中涉及司法复核的案件，大律师每年可以接最多3宗，事务律师就最多5宗，以及公开更多涉及法援案件的数据资料。政府将会以行政措施的方式执行新招，短期之内会向立法会议员汇报，预计今年内可以实施。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上星期先至复办邮轮公海游的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海洋光谱号，昨日证实有船员初步确诊，导致原定昨晚展开4日3夜的航程取消。邮轮公司表示，该船员属于后台职员，没有接触乘客，所以昨晚已经登船的大约1200位乘客离船之后可以自行回家，无需接受检测。又指船上乘客昨晚已经全部离开邮轮。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卫生署联席科学委员会下星期将会开会讨论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的安排。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港大的初步研究显示，扣针是安全有效。又提到，半数人接种第二剂之后半年之内，抗体跌至低水平，相信市民都需要接种第三针。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许树昌就话，下个礼拜开会是会讨论接种第三针疫苗的次序和时间，正是研究第三剂接种哪一款疫苗比较好。经济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中央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建议和提名，任命海关副关长何佩珊为海关关长，接替退休的原关长邓以海。何佩珊是海关成立过百年以来第一名女关长，亦都是历来第一位由纪律部队晋升到最高级的女首长。她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维的妻子。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政府要求所有雇员和市民下个月起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社评说，腋下腹上赋予一些强制的做法似乎亦都无可回避，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拗结果只会原地踏步，个别人士可能无法使用安心出行，政府可以视乎实际情况予以通融提述。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世界各地和本港的研究都发现，接种新冠疫苗第二针半年之后，有一半人的抗体水平会跌到很低，甚至接近零，因此注射第三针以加强保护已经是客观需要。社评说，本港自从2月底开始接种疫苗到现在近8个月， 打第三針勢在必行，特區政府需要在政策、物資和輿論引導方面做好充足準備。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本港免試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邁出重要一步。社評說，政府要加快落實條例，從速開展輸入海外醫生的工作，令市民早日受惠。醫護業界應對輸入海外醫生要持開放心態，以救死扶傷、病人至上的專業宗旨服務市民。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美國兩位準大使未上任已經對中國火力全開，其中駐華大使人選白恩斯說，中國是美國最危險的競爭對手，進路來者不善，而美國內部的政治氛圍已經成為中美關係改善的最大障礙。社評說，白恩斯提名理應能夠通過，希望他上任之後真正發揮大使作用，客觀了解中國實況，為中美增信釋義。經濟日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講個港鐵消息先啊。咁由於屯馬線尖東站有列車故障啦，咁而家屯馬線嘅列車服務受阻噶。屯門站至到南昌站就每八分鐘一班，南昌站至到紅磡站每二十分鐘一班，紅磡站至烏溪沙站就每六分鐘一班。屯馬線而家來往整體嘅行車時間咧，預計需要額外十至十五分鐘啊！咁再重複多次啦，由於屯馬線嘅尖東站有列車故障，屯門站至南昌站每八分鐘一班，南昌站至紅磡站每二十分鐘一班，紅磡站至烏溪沙站每六分鐘一班。屯馬線來往整體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0至15分鐘，請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講回由於港島區有宗交通意外在西環的卑路炸街，影響到比較擠塞，是去摩星嶺方向近住加多近街，現在車龍排到去江樂道西天橋近住東邊街對出。重複多次，西环的卑路炸街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加多近街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东边街。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大榄隧道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顺利落平石就只是车多少少。咁另外啦，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车龙就排到去腾龙台啊。而家顺利落平石车龙咧，就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后少少嘅安秀道车龙就喺腾龙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顺利村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协和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顺安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推动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体育杂志式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每日请嚟唔同嘉宾同佢哋倾下偈， 五日唔同主题，包你一定满足。 记住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 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1年10月22日，立法会通过《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与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下月起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才可进入政府大楼及办公处所。本港最新失业率为4.5%，下跌0.2个百分点。莫斯科因应疫情下周再封城，非必需品商店暂停营业。 千禧年代主持陆宇光。 而家嘅时间嚟到朝早嘅9:13啊，继续收听千禧年代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就住今日讨论紧嘅话题，包括系非本地培训医生啦，系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同埋咧就下个月开始，进入政府大楼咧，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发表下你嘅意见噶。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卢先生喺度，卢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我姓卢噶，咁咧就因为我系失明噶，咁我咧就太太陪我去政府地方啊，或者去出外饮食啊，咁都系用佢嗰个二维码嗰个手机嘟咗，咁我又冇嘅，我完全冇嘟到嘅，咁有阵时佢帮我填纸仔，咁而家将来我应该点算好咧？ 系你自己。你自己手機有冇安心出行程式？ 冇噶，冇，我冇手機，我有用唔到手機啊。 係係係，咁樣， 咁如果佢又就幫我填紙仔，咁將來填紙仔又冇效啦，咁我應該係點咧？咁佢我太太個手機嘟咗之後，對我有保障嘅咧，我同佢一齊噶嘛，因為點解咧？佢我需要人陪我先出到去外噶嘛。 系，但系都見到就政府而家講話係有使用手機有困難嘅殘疾人士係可以獲得豁免嘅，會唔會都安心少少？ 係咯，我就唔知呢樣嘢係點樣申請，或者係自動有效啊，還是係需要向特別嘅某部門申請呢？ 這個就可能要同場地嘅人士去到聯絡啦。不過咧就算話係可以豁免使用安心出行都好啦。咁你再進入去呢啲嘅政府大樓嘅時候咧，要填翻紙仔。咁而咧就係場所人士咧係會睇翻你嘅身份證去到核對啦，同埋會即場打俾你咧去核實呢個聯絡電話 嘅。我打俾我都冇用㗎，我最多填紙仔啫嘛。我都聽唔到電話㗎。 咁就要問翻即係場所人士咧，究竟係具體嘅安排係點啦？多謝你啊，盧先生嚇，多謝你嘅意見。咁我哋聽多位聽眾先，有林先生喺度。 你好啊， 林生你好。 係啊，我想話就咁嘅講，安心出行咧，其實我就係全力支持嘅。咁因為咧，我其實咧喺疫情期間咧，我都去過外地嘅。咁外地用安心出行，其實譬如我講外地，譬如可能係台灣啊。咁佢哋2500万人，但系佢哋咧，自从疫情爆发之后咧，佢哋都有一个类似安心出行嘅工具。咁但系佢哋安心出行个工具咧，佢哋包括个范围咧，就多过香港好多。就算商场啊、71啊，一定要用嘅。你唔用咧，其实基本其他当地嘅市民咧，都会系基本上会话嘅。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香港如果要实施上嚟，其实点解？會困難過，譬如有2000多万嘅台灣嘅一個地方啦，係啦。 嗰邊有冇任何豁免嘅條件㗎？ 我諗佢有，但係因為我唔係當地人啦，但我係去到基本上你係一定要用。我即係我諗我係冇見過一個都冇 single case 都冇見過有人係唔用嘅。咁基本上你要入去啲場所，好似頭先講唔係政府地方嘅私人地方都要用，即係老人家都要用嘅。我見到咁我就覺得其實都要一個保障啦。其實除咗你話自由之外，咁其實對一個成個市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保障咯。係、 明白。好啊，多謝曬林先生嘅電話嚇，多謝你。咁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1，各位對於今日嘅題目有咩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过去一年你睇咗几多本书，当中又有边一本令你印象深刻，会唔会是今届香港书奖的决选书之一？第14届香港书奖需要你的参与，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最喜爱的书籍和新晋作家。截止日期11月8号。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及香港出版总会联合主办。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CEO 是一只马来的，你要有连马师、马主、马会管理层、有马迷等等，先可以俾啲马跑得好。咁同埋要培养啲新马。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陆宇光， 先讲下最新的特别交通消息啦。咁就喺尖东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被移离行车线，屯马线列车嘅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请大家留意啦。咁继续讲翻咧，就系立法会寻日通过咗咧，就系禁止售卖电子烟、加热烟嘅一个修例啦。咁点样睇今次嗰个嘅修例所带嚟嘅影响咧？咁亦都见到咧，政府嗰边就话系刊宪之后六个月就会生效，即系话咧最快咧出年四月咧就会生效噶啦。咁对于一啲而家系吸食紧电子烟、加热烟嘅人士嚟讲，有咩影响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加热烟关注组召集人卢启律啊，卢启律你好， 你好早晨， 系 主持你好，系 可以系点样睇翻修例通过咗对于你哋业界或者烟民嘅影响？ 我是代表煙民咁講啦，即係我都唔可以代，只可以代表戒煙嘅煙民啦。咁今次呢個條例通過咗，係即係我哋覺得係比較遺憾嘅，因為即係帶嚟全禁後嘅結果係其實戒煙嘅用家只會重食翻危害更大嘅傳統香煙啦，咁或者從黑市香煙去即係黑市嘅途徑去購買相關嘅產品。咁而佢全禁而唔係規管底下咧。其实是反而增加了年轻人容易接触到的机会的。而因为这个令到年轻人接触多的机会之后呢，就变成其实对公共卫生其实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加热烟跟烟草产品一样，都是同一种，都是烟草来的。其实现在的规管烟草的框架里面，其实涵盖了加热烟，其实已经可以做得到一個成功的控煙的措施嘅。咁我哋其實唔明白點解即係淨係講一句話保障公共衞生啦，咁就可以無視曬所有其實國際嘅例子啦，科研證據啦，同埋個施政嘅邏輯嘅其實。 Okay. 好，再次呼籲，再次呼籲一下聽眾啦，對於今次修例通過，大家有咩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嗱，盧啟律想問翻咧，就係其實政府提出修例以嚟啦，咁其實煙民同埋業界其實有冇任何嘅變化？譬如你見到可能已經有啲煙民轉翻食傳統煙嘅情況出現咧， 其實都有嘅啦，因為其實由疫情開始啦，咁開始係好難係由外地自己去買翻嚟，跟住再打翻完税咁樣就喺香港去用吸用咁樣啦。咁變咗已經好多煙民就講緊，即係冇辦法啦，咁我又戒唔到煙，咁就冇諗住戒煙，咁我連揀一個減害嘅機會都冇啊，咁我又食翻傳統煙咯咁樣。咁其實好多規管戒煙嘅國家都已經反映咗戒煙嘅危害係比傳統香煙低好多嘅研究出現咗好多噶啦。咁其實對於即係香港部分反映團體咁樣，就直以為自己即係同時國際嘅趨勢嘅科研證據啦，就又散播一啲以偏概全又不實嘅資訊俾市民聽，咁其實係即係我哋表示不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而家個法例通過咗，我哋冇辦法之下咧，其實即係都要求啦，即係當局啦，即係要政府去即刻即係去成立一個叫做檢討委員會啦，咁審視翻佢全禁呢條條例通過之後嘅真正成效有幾多咯，同埋以及即係國際對呢個處理加熱煙嘅發展嘅進步，希望即係政府會睇翻呢個趨勢咁樣咯，係啦。 你自己會點樣睇咧？即係修例通過咗之後咧，就係電子煙、加熱煙嗰個走私情況會變成點樣咧？你會見到？ 我相信其實電子煙、加熱煙啦嚟講，佢 有市有價啦，咁 demand supply 嘅問題，有需求就自然會有供給嘅，咁所以其實走私嗰個方面其實都唔會話有減少嘅跡象，只會增加翻執法人員嘅壓力咯。咁所以規管其實是一種其實好好嘅方法，可以令到好多贏嘅局面出現，反而全禁就衍生咗更加多嘅問題出現。 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除咗話係而家修例通過咗啦，就係、是、禁售電子煙加熱煙啦。咁其實咧，就政府對於所謂一個傳統煙嗰個嘅情況，想壓低嗰個嘅吸煙率，所謂一個煙草中局咧，都有啲諗法嘅。包括咧就是、譬如擴大禁煙區啊，或者咧就係、是、加強一啲戒煙嘅服務啊等等。你自己點樣睇政府呢個嘅方向咧？ 問心嗰句戒煙服務係咪真係咁成功呢？如果是成功的話，咁其實好多人戒煙啦。但係亦都有即係政府其實衛生署佢哋都有啲研究指出過啦，有七成嘅煙民其實係冇諗住戒煙。咁點解唔可以俾一啲唔戒煙嘅或者戒唔到煙嘅煙民去一個減害嘅選擇咧？其實咁再加埋佢講咧，又話控煙區啊或者吸煙區、非吸煙區去擴大，其實係應該嘅。我覺得係可以實行，因為其實我哋。算加嘅煙都係想令到個影響減少，或者影響身邊嘅人減少。咁你擴大咗嘅非吸煙區，或者指定一啲食煙地方去食煙嘅話，其實都可以減得到影響咯。 嗯，點樣睇而家對於即係修例通過咗，對於青少年個影響呢？因為其實政府一直嗰個論調就係話，希望可以壓制禁止一啲新興嘅吸煙產品，咁就希望咧就青少年就第一個接觸嘅就唔會係呢啲新興嘅吸煙產品啦。咁你點樣睇呢方面？ 我其實覺得好荒謬，大家都年青過啦。咁你越禁制佢，越唔俾小朋友知嘅話，小朋友都有個好奇心，佢有自己嘅方法去可以揾到。或者可以攞到翻嚟，咁佢一句話為市民健康咁樣着想，其實市面上好多嘢都有害喎，譬如早排講嘅餅乾啦，有致癌物質啦，糖分亦都係一種慢性毒藥啦。 OK， 既然咁着重市民健康，咁着重年輕人健康嘅話，咁不如禁曬佢係咪？咁所以其實可以規管佢，你適當地規管佢，適當地教育佢年輕人，其實可以減低到呢個年輕人接觸嘅煙草機會咯。咁所以你全禁其實只不過係你唔去做嘢，禁咗佢就算數咁解咯。 OK， 好啊，唔該曬盧啟律，多謝你。系卢启律咧，就系加热烟关注组嘅召集人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一齐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就有陈先生喺度。陈先生， 陆生你好， 系你好，请讲。 我想听完头先嗰位先生讲咧，咁啊，拍粉又系禁啦，可卡因又禁啦，咁呢啲会唔会引起年轻人嘅兴趣，或者你越禁佢想越想食咧？啊、如果佢个呢个论调系啱嘅话，咁就应该将啲白粉可卡因啊俾人试下噶咯喎。咁你唔可以同啲病菌一齐比论噶嘛？呢啲系零食，嗰啲系零食，我就唔可以同呢、這个啊呢、這个年青人第一步食完呢个加热烟之后，咁佢有一个即系呢个第一步成功咗嘅话，咁佢就会有好大嘅兴趣去食烟咯。咁呢個我認為香港政府係啱嘅。頭先嗰個論調話百害而無一利，應該調翻轉頭係百利而無一害。嚇、啊，呢個你自己做有呢個利益衝突嘅嘢，就講到好似冇得頂咁樣。其實你戒唔到煙，就係你自己健康出現問題，就係要你呢個係你自己嘅選擇，而你要面對你自己嘅健康噶嘛。唔係話你啊特登要食煙，你戒唔到煙，你令到自己健康受損嘅。咁呢個唔係你自己要面對嘅咯，咁與人無有嘅喎，你自己患咗肺癌，咁話反而更加令到啊香港嘅政府嗰、那個啊醫療體系係重出現咗問題，咁咪更加害咯。咁、 okay, 你應該做啲害人害己，點解唔戒煙呢 okay, 你唔戒煙，咁啊呢個你嘅問題，而加熱煙就會係一個冇咩好處嘅一種。一种兴趣嚟嘅，咁咪戒咗佢咯。 好多谢晒陈先生嘅电话吓，我哋听到位听众有冯女士喺度，冯女士你好， Hello， 系请讲啊， 听到嘛？ 听到请讲。 O、okay, K， 我喺新加坡打嚟嘅，咁我想讲翻咧安心出行嗰度嘅，其实咧。 如果香港政府咧想即系做到即系全面人都可以用到咧，其实可以要学咧就学足啲，好似新加坡咁咧，其实佢全部人都可以用到咧，其实佢行两条腿行嘅。第一就系当然啦，你有智能手机嘅，咁你可以 scan 嘅二维码啦。另外咧，佢有一个 pad 咧，你可以开咗个即系嗰个安心出行之类叫 Trace Together 呢度，跟住然后就scan 都得嘅。And then, 如果啲小朋友啦、學生啦或者老人家佢真係冇手機或者唔識用嘅咧，佢哋會俾佢申請一個 token 嘅，咁都係同政府申請嘅，即係可能同啲M 即係衛生署嗰邊申請，咁就登記咗啲資料，咁每人咧就可以攞個 token 咁掛住嘅或者袋住嘅。咁、那個 token 嘅話咧，你到時咧你去到啲超市也好啊、商場也好啊，去邊度都好咧，你就scan 一下就得噶啦，好似用八达通咁。咁變咗咧呢邊，所以點解可以全部人用到咧？其實政府就會想多啲咯。同埋個安心出行入邊咧，譬如我大人，我有個小朋友嘅話咧，我可以登記埋咧我小朋友落嗰、那個嗰、那個 Trace Together 嗰度咧。咁我可以揀我淨係自己一個 scan， 或者我揀咗我同我個家人一齊。咁你可以登記一個小朋友、兩個小朋友，甚至三個小朋友咁。撳咗嗰個 key 之後咧，咁我到時一 scan 一下咧，咁就三個人一齊 scan 曬，咁唔使咧就每個人咧都 scan 一次，咁其實人哋咧就會諗得全面啲。咁我諗香港你可以考慮咧，尤其是 token 嗰方面咯，因為真係好多老人家啦，或者老人家係唔識用手機，或者佢堅持唔肯用手機嘅話，咁、okay. 你咪派佢去覆診啊醫院嘅時候，咪派個 token 俾佢攞登記，跟住佢咪可以、可以用八達通咁，然後咧就去到診所啊，哪裡就可以 scan， 咁就可以真係用，真可以唔使咁多人咁困擾，就我用唔到啊，我冇得用啊， okay. 或者冇錢買手機啊咁樣咯。 好啊，多謝曬馮女士嘅電話嚇，咁都不如都講多一次今次政府宣布嘅新政策啦。咁就政府宣布咧，就係由11月1日開始，咁就所有政府員工和市民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的二维码才可以进入政府大楼。不过就有一些豁免的情况，包括就是12岁以下和65岁或者以上的人士，以及就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疾人士，他们可以获豁免使用安心出行的。不过就必须要填写纸仔，登记他们的名字、身份证头四个数字或者字母、联络电话和到访日期，但是就一定要核对身份证啦，同埋咧就系场所人员会致电翻佢咧，系去到核实嗰个联络电话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屯马线尖东站附近出现故障的列车已经被移离行车线，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立法会寻日通过医生注册修订条例之后，当局会尽快推动未来工作，包括准备成立特别注册委员会，争取在今个月底公布名单。期望可以在11月召开首次会议，并在明年公布认可学院的名单。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未来亦会和医管局、医专等商讨培训专科医生的学额和人手安排。他说目前难以评估修例之后可以吸引多少名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工作，会加强对外宣传新政策。另外，立法會昨日亦都通過全面禁售加熱煙、電子煙等措施的條例草案。陳肇始說明白現時經營有關生意的人士有不同意見，但他強調政府的立場是要保障市民健康，未來會展開連串和多管齊下的工作，包括控煙、徵稅和推廣戒煙服務。他說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擴大禁煙區，當局亦都會盡快研究。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8宗是本土病例，其中内蒙古有11宗，甘肃9宗，陕西3宗，宁夏2宗，北京、贵州和青海各1宗，冇新增死亡同疑似个案。新增26宗冇症状感染个案，7宗嚟自本土，云南有3宗，河北同贵州各2宗。内地至今系有96,665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1,500多人康复出院。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自去年一月至今年五月为止，推算大约有8万至18万名的医护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数据是根据截至今年五月向世卫报告的345万宗新冠相关死亡个案推算，这个数字相信远低于实际死亡人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各国领袖应该确保公平取得疫苗，并安排医护人员优先接种。谭德赛表示，根据全球119个国家的资料显示，截至上个月为止，全球平均每5名医护人员之中，只有2人完成接种疫苗。因应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接种率存在很大差异。在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只有不足10%医护完成接种，但在22个主要高收入国家，80%以上的医护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较凉，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2点，升84点，成交金额8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9点，升24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蚊，升个半；阿里巴巴172.5个，跌个四；中国平安63.15个，升4毫；融创中国19.34个，升1.18个；快手100.5个，升3.85个。旭辉控股集团5.35个系升3.5个，安踏体育131蚊升6毫，美团289.4升1蚊，比亚迪股份288.4升6.4，中芯国际23蚊升9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5，日元114.1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5，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4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1点，升252点。港金现价报16,5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62美元，卖出1,78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个港铁消息啦，就系咧较早前喺尖东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被移离行车线，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屯马线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至于较早前西环卑路乍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近住加多近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翻上去干诺道西天桥咧，近住高乐花园，就系西环嘅卑路乍街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加多近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挤塞，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高乐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坪石方向咧，仲系有啲车龙噶，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哪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动，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惊的时候同你一起惊， 讲紧嘅就系你嘅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佢先可以陪你走更远嘅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齐护身护心。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2021年10月22日，立法会通过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与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下月起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才可进入政府大楼及办公处所。本港最新失业率为4.5%，下跌0.2%。莫斯科因应疫情下周再封城，非必需品商店暂停营业。 千禧年代主持陆宇光， 欢迎继续收听千禧年代啊！咁啊，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大家都可以继续打嚟咧，1872311，1872311，讨论下今日讨论嘅话题噶。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颜先生喺度啊，颜生你好， 系早晨，主持陆先生你好，系。我今日呢就因为听到收音机呢就有安心出行呢个标题，咁我想大家一起发表一下意见讨论一下啫。 是你自己点睇啊？ 我自己觉得是赞成嘅。即係首先我讲下个好处先啦。好处就係因为而家香港嘅疫情呢，因为呢个安心出行嘅产生呢係因为呢个疫情而去定制出嚟㗎嘛。咁政府制定呢个 Apps 出嚟呢，都是想话可以追踪到，或者想了解究竟边啲地区会比较系多啲有咁嘅病征出现嘅人嘅数量。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安装咗之后咧，譬如咁好，好似我而家我想去医院咁样，医院咁当然啦，即系医院嘅记录咧会有病人嘅记录系可以追踪到嘅。但系譬如佢有啲陪同嘅，即系工人姐姐啊。屋企人啊，又或者是朋友陪同嘅话，如果佢唔安装呢个安心出行咧，佢出入医院呢啲咁高危嘅地方咧，如果净系单靠佢好诚实咁样自己填纸仔，留低佢嘅真正嘅电话号码同埋名嘅话咧，咁政府就可以追踪到啦。但如果佢假设有好多求其写个名啊，又或者写个留嘅电话咧，咁其实政府好难做到嘢嘅喺呢个方面。 明白，好啊，多谢晒阿颜先生嘅意见啦吓。咁有啲传媒都睇翻咧，就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咧，旧年11月曾经讲过话，呢个设计咧系即系冇计划啊，系强制任何地点都使用安心出行啊。咁所以都有啲人系提出呢个嘅对比啦吓。咁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咁我哋讲一讲关于区议会嘅状况啦。嗱，政府寻日就公布咧，就再多16名嘅区议员咧就宣誓无效，被取消议员资格噶。咁传媒去到统计翻咧，累计已经有49名嘅区议员咧被取消资格啦。而18区嘅区议会咧，大约70%嘅议席咧系悬空嘅咁。咁而正系因为咧呢个区议员嘅人数大跌咧，政府就话咧而家嘅区议会咧已经失去广泛代表性啦。咁就早前建议咧就系暂停区议会喺今届任期内喺推行社区参与计划同埋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所担当嘅角色，就改由民政总署同埋民政处同埋康文署咧，就系咨询分区委员会等等嘅意见咧，去到作出拨款嘅咁。咁大家点睇呢个嘅方面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中西区区议会副主席杨浩然啊，杨浩然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首先讲讲关于系议席嘅问题先啦。咁嗱，睇翻你哋嘅中西区啦，而家就有3位议员系嘛？ 是啊，是啊。 咁其实是到咗法定开会人数未噶？而家个运作系点啊？ 其实嗰个区议会条例咧，就嗰个法定开会人数系议员嘅一半。 嗯。 咁即系如果你有2个人，就已经系个两个人已经开到会噶啦，即系佢永远都差唔多够可以够 quorum 开会嘅。 咁但係而家你哋嘅正主席咧係出缺嘅，咁有冇辦法選翻正副主席嘅咧？ 副主席就唔需要啦，咁正主席咧，嗱，如果佢根據佢嗰個區議會條例咧，就要一個動議一個和議，咁一個參選人，咁你起碼要四個人先有得選啦。咁就呢度咧，咁政務處咧，即係民政事務總署咧，佢哋就話上面研究緊，睇有冇辦法，一啲可行嘅辦法。咁暫時佢哋未回覆，即係諗到辦法啦。呢一方面嗰度就，咁我諗而家就如果真係講得極端啲嘅，要解決呢個問題嘅，就係即係一係就盡快補選咯，補選翻啲議員入嚟咯，或者甚至阿特首用啲緊急法去處理咁樣咯。 嗯，但係冇正主席對於你哋中西區區議會嚟講嗰個嘅影響喺邊度？ 其實暫時影響就不大嘅，因為根據個條例咧，如果個主席出缺咧，就佢個職務就由個副主席去代行嘅。咁、 嗯、 但係問題咧，佢初頭政務處同我講咧，都話照開會嘅，冇問題嘅。但係佢睇下睇下，又發覺到好似有啲問題喎。咁樣問題就係話，因為有個條例就係規定，如果個主席出缺之後咧，就喺嚟緊嘅大會裏邊要必須要選翻個主席。咁佢就因為唔夠四個人選唔到，咁所以咧就開唔到一個大會，即係就算開會都唔係一個有效嘅會。咁我而家就研究緊呢一個問題咁樣咯。咁日常嘅職務咧，就都係暫時都由副主席代行住嘅職務咁樣啦。咁另外就除咗個大會之外，咁啲委員會係繼續運作嘅。其實我哋開咗幾次嘅啦，委員會亦都幾順利開咗嘅啦。因為委員會就冇嗰個嚴格嘅限制啦，呢方面嗰度。 嗯，咁但係啲委員會有幾多人咧？因為你哋其實成個區議會得三個人啦，咁會唔會話部分委員會其實係可能冇人或者需要合併咁樣咧？ 暫時我哋都係照以前嘅情況咁照做照開會，就三個啦，咁變咗另一個講法係100%出席率添。 嗯，咁人少對其實成個區議會嘅運作又有冇咩影響？ 會，其實主要我諗個影響咧，嗱，第一政務處其實佢哋就清閒好多嘅，佢唔使去招呼咁多個區議員幫佢哋做咁多嘢。但是對區議員嚟講是忙咗嘅，因為好多區是出缺咗個區議員啦。其實我喺我個區有好多其他區嘅人走嚟求助嘅，即係我哋譬如個議員辦事處啊、人手啊個方面咧，其實係吃力咗好多嘅，即係多你諗下，譬如係服務係兩即係自己選區啦，譬如兩三萬嘅選民，咁而家可能服務要成十幾萬嘅選民咁樣，係會吃力咗嘅呢方面。咁有啲嘢可能真係會未必跟得到嘅，咁我諗其實個解決辦法好簡單啫，政府應該撥多啲資源落嚟啦，或者秘書處派多啲人手去協助我哋啦，去處理呢啲咧，因為好多係仍然鍾意去搵嗰個議員辦事處多過去政府部門嗰度去求助咁樣嘅，咁佢嗰邊提供多啲支援，咁就可以疏解到呢一方面嘅問題啦。 嗯，關於十八區區議會嘅形勢啦，其實係2019年嘅選舉咧，咁就民主派大勝啦，你自己都係民主派嘅成員啦。咁而家好啦，咁啊好多嘅民主派嘅議員咧，一係辭職，一係就喪失佢哋嘅議員資格啦。咁而家有啲嘅區議會咧，都係由咧建制派所謂翻盤啊，去主導翻個區議會嘅主導權嘅。你點樣睇而家成個十八區區議會嘅形勢咧？ 而家個形勢咧就同以前我諗係即係我諗其實同返以前差唔多啦，因為以前喺呢個一屆區議會之前都主要通常都係嗰個建制派嘅佔多數㗎啦，佔多啲㗎啦。咁而家就其實雖然有啲你話所謂翻盤啫，咁但係問題其實有啲嘢唔係淨係話票數多就得㗎嘛，唔可以話大石砸死蟹夾硬嚟㗎嘛，你有好多嘢需要協調㗎嘛。 嗯， 即係我諗個形式其實差唔多嘅，即係大家都盡量希望可以協調到啦。 OK， 咁好啦。另一方面咧，就係見到政府就建議咧，就係將頭先講啦，咁就係一啲嘅社區參與計劃同埋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都咧係俾翻民政處同埋康文處咧，就係諮詢分區委員會等等嘅地區組織咧，咁就係作出嘅咁。咁即係話咧，可能係區議會喺呢啲撥款嗰個嘅角色咧，就係冇咗啦，暫停咗啦。你點樣睇呢方面嘅建議？ 我覺得當然唔應該啦，完全錯誤啦呢個做法。咁你呢個係因為政府，我覺得佢應該要尊重呢個法律噶嘛。即係譬如舉例，我只係區議會條例啦，你要尊重個架構噶嘛。 咁你唔可以咁成日改嚟改去，朝令夕改㗎嘛。咁你以前一路都係區議會做緊嘅嘢，突然間你今屆個組成，你或者可能令佢唔滿意，咁你突然間又改咗，你俾人朝令夕改嗰個感覺，即係對佢嗰個觀感係好差囉。咁變咗你會影響佢個管治威信囉。咁第二樣，你諮詢嗰個分區委員會、滅罪會或者地區委員會、防火會更加唔啱添啦。因為呢個區議會係不嬲，佢都係由呢個區議會去處理㗎嘛。同埋區議會今屆嘅區議會，你唔好忘記有70%+嘅投票率喎，係歷來最有民意代表㗎喎，最廣泛性嘅代表㗎喎。咁你而家突然間你將佢轉做去諮詢呢個分區會、滅罪會或者防火會，但係唔好忘記嗰啲係委任制喎，完全唔係民選㗎喎，係冇呢個民意嘅基礎㗎喎，係政府揀出嚟，而且大家都知道佢完全佢個揀係冇透明度㗎喎，即係由政府去委任一啲人出嚟，即係佢通常係委任一啲佢啱聽嘅人。咁好啦，嗰啲人出到嚟，為咗有啲好多呢，就係為咗希望可以繼續被委任做呢個地區人士，佢亦都鍾意講啲政府啱聽嘅嘢，其實冇意思㗎喎，覺得咁樣，而且亦都唔啱啦。譬如你防火會嘅人，佢可能佢委任有時候個專長係防火方面嘅，你其他嗰啲譬如文娛康樂嘅撥款又點會走去諮詢佢呢？我覺得呢個冇意思啦。如果係咁，不如佢自己決定撥款嚟算咯，使乜去再諮詢啫？ 咁但係政府嘅文件都有講到一點咧，就係其實係因為而家個區議會咧，實在多區都係得翻比較少人。咁如果將一啲嘅政府公帑撥款咧，係俾咁少數嘅區議員咧去到決定咧，就認為係一個唔恰當，即係唔係適當運用公帑嘅一個做法。你點樣回應？ 我覺得呢個講法唔啱啊！佢話譬如嗱，舉例你話中西區得三個議員，佢啊特首就係話俾三個人去決定，其實呢個係錯誤嘅講法嚟嘅。你唔好忘記咗三個議員係民選出嚟嘅，譬如我自己選區有20,000+個選民居民嘅，咁其實背後可能代表緊10,000-80,000個嘅市民嘅，即係你要尊重呢個民主嘅架構、民主嘅進程。咁調翻轉啦。咁你嗰啲分區會、滅罪會嗰啲，咪由特首一個人去委任嘅，即係經民政總署嗰個人數咪個委代表性咪仲低 ？OK， 好啊，唔該曬啊，楊浩然，多謝你嚇。 OK， 唔好嘅。 楊浩然咧就係中西區區議會嘅副主席嚟噶，咁我哋亦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就係大埔南分區委員會副主席羅曉峰啊，羅曉峰你好。 早晨，你好。 你好，关于今次政府对于这个拨款的决定，就是将这个区议会在社区参与计划和地区小型工程计划的区议会的角色就暂停，就改由就民政处和康文处就咨询分区委员会。你怎样看这个做法呢？ 我们首先先讲地区小型工程计划，其实实事求是地讲，其实过往将这笔地区小型工程计划给了区议会的时候，其实政府部門的角色就將好似外判嘅形式交咗俾顧問公司，由顧問公司去同一啲我哋嘅議員去傾。傾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調翻轉咁講，佢哋嘅角色就真係純粹係協調，佢哋係冇任何嘅責任，交咗可以外判咗俾一個顧問公司，而顧問公司根本佢都冇實權去同其他嘅政府部門去做到個協調。咁同我哋去議員去傾啊，傾完之後我哋擺翻落小組會，然後擺翻落委員會，擺再去上到大會嘅時候咧，其實個程序好迂迴，同埋搞到一個工程咧，往往就出現市民有時觀感上覺得，喂，我4年8年你提出嚟嘅議案，點解4年8年都未起得到咧？往往就因為我哋傾嘅時候傾得太耐啦，咁所以今天如果將個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由翻去政府進行一個主導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會改善到個行政效率嘅咯。 咁但係即係頭先啊楊浩然都提到啦，即係而家嗰個區議會係本身係根據區議會條例都有咧，就係處理一啲嘅地區事，即係區議會一啲事務呢啲嘅權力嘅，咁即係或者喺一啲嘅公帑運用嗰度咧係俾意見嘅一個權力嘅，亦都咧佢哋係屬於民選所產生嘅，有一個代表性喺度。點樣回應呢兩個點嘅意見咧？ 頭先我都聽到楊副主席佢講啦，咁樣以往我以大埔區為例，我哋大埔區每人都有一個嘅提案，提案完之後咧就會交俾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咧就揾咗一啲嘅指定嘅顧問公司同我哋去做。其實你有民意嘅代表，唔等於你件事，我哋而家係要件事做得到啊嘛，係咪？我哋係要希望呢、這個，譬如我舉個例，我哋要起個信箱，我哋要起個上蓋。 我哋係想件事推得到嘛，而唔係話一句哦，我有民意代表，但我哋諮詢我。咁同一時間，我覺得你咪有你照樣區議會都可以提案上去噶。咁但係個主導權交翻俾民政事務總署，等民政事務總署多啲責任去協調咁多個政府部門去促成件事，一樣可以噶。咁爭在嘅就係今天你哋區議會係冇咁嘅能力啊嘛，得翻幾個人去點樣堅硬到，譬如大埔，佢而家得翻六個，佢點樣去拆翻埋18個定19個提案呢？咁變相其他出缺咗嘅位置嘅提案嘅市民，咁佢咪冇得去體驗到佢個工程撥款嘅額，佢享受唔到嘅喎。 嗯，其實以往咧分區委員會咧有冇申請過啲地區撥款嘅經驗㗎？ 這個同樣地就第二個我都想拿出來講講、 嗯、 以往分區會、防火會或者是滅罪會，他們要舉辦一些叫做我叫做社區參與又好，一些的活動都好，其實往往他們的撥款，他們 想申請給我搞個活動，我要100元的活動，他最終他都是經分區議會去申請。那今天既然三會佢都係有個足夠嘅廣泛代表性嘅時候，喂，會唔會可以考慮一下？今天區議會又失效咗啦，會唔會可以考慮一下將呢啲社區參與嘅項目交翻俾佢三會，佢哋直接啲去傾咧？因為我哋三會裏面其實過往我哋申請任何活動嘅時候，我哋都係要喺度傾，傾完又要轉個頭攞去區議會。區議會以往19年之前啦，嚇，佢哋可能要體驗一下一啲嘅不同意見、反對嘅聲音，就可能一個10蚊嘅貨就吸引到5蚊，咁實際上落到去社區上搞得好嘅都係5蚊嘅貨仔，咁但係今天唔使啦，我哋唔需要經歷區議會啦，我哋個活動，我哋譬如假設係一個叫做安全意識嘅講座，我哋由滅罪委員會佢哋直接去舉辦，直接佢哋傾。促成件事嘅話，我哋起碼係善用到個公帑，10蚊我哋10蚊，唔需要經歷區議會，因為一個泛政治化，我哋要 cut， 因為你係關於警察嘅嘢，我哋要 cut 到5蚊、3蚊，甚至唔搞，我哋可以避免咗呢個問題咯。 嗯，其實你都係關注到咧個撥款嗰個效率啦，嚇，以即係區議會以往撥款嘅效率嘅問題啦。其實如果佢哋即係效率係改善翻，其實係咪都可以同意俾翻區議會去到做撥款工作咧？ 至少喺短期內，我哋睇唔到佢哋有任何嘅效率可以改善得到咯。咁所以，我冇記錯，政府部門都有講到，喂，我哋因應而家嘅情況，區議因應而家情況啦，佢要暫時收回翻，可能會揾翻啲更合適嘅諮詢架構去處理嘅話，咁我覺得係現階段係最可行嘅做法咯。 嗯，咁但係至於關於市民啊、公眾嗰個參與方面咧，咁有啲人認為區議會始終係民選啦，咁所以嗰個市民聲音嘅代表性會比較大啲。你哋喺如果将来去审议一啲嘅地区拨款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方法去到咨询市民嘅意见咧？ 说实话，以往当我仲做紧区议嘅时候咧，我有将呢个嘅工程计划书咧系交俾我哋嘅屋苑法团或者系唔同嘅乡村代表咧，大家一齐去倾嘅。咁其他区议员嗰阵时嘅同事，佢有冇做到呢个嘅程序咧？我比較保留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嘅話，我係做咗你嘅程序。今天同樣地，假設如果個撥款額係分區委員會度做嘅時候，我哋同樣地，我自身啦，我哋政黨或者辦事處一樣，我哋都可以收集到嘅市民嘅意見，我哋一樣會做一個社區嘅諮詢。咁呢個係我自己可以，我自己啊，我代表到我自己，我可以guarantee 得到嘅。咁但係想講翻嘅就係過往區議其他區議會過往其他嘅區議員有冇做係有冇每一 part 嘅工程細項都係有諮詢翻佢哋市民咧？這個值得去俾個疑問嘅。 OK， 好啊，唔該曬羅曉峰，多謝你啊。 唔該， 係羅曉峰咧，就係大埔南分區委員會副主席嚟噶。咁大家仲有冇對於今日嘅討論嘅話題有冇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啦。有林女士喺電話旁邊，林女士你好。 你好啊， 请讲啊。 与其啲人争议带电话或者佢有冇智能嘅功能 ，whatever 啦，我就觉得不如系大家要 show Hong Kong ID， 因为咧带身份证就系法定噶嘛，系人都要带，咩年纪啊，咩种族都需要带。第一，第二，比如政府就整个机，就譬如话你入咩政府嘅大楼，咁你某次过关咁样咯、，scan 咯。 但系佢要有喺当嗰个地方出现咗确诊嘅个案之后，有办法可以通知翻去嗰嘅地方。 你听我讲，明白，我理解嘅、我嘅意思系带 ID， 到时如果有咩事追踪嘅 ID 佢入面已经有身份证啊、号码、你个样啊、你个住址同埋你个电话啦，有晒呢啲基本可以追踪到嗰个人嘅资料。咁所以与其係質疑安唔安个 app 啊或者乜嘢，咁我哋可以善用我哋嘅智能嗰个 ID 囉，係囉。是啊，我觉得这个方法都好，因为你法定你一定要带什么种族啊， okay， 或者你是。 好。 是啊。 好，咁啊，时间关系咧，同阿林女士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咁啊，都睇翻咧，就系、是、其实咧都有啲嘅个别嘅场所咧，可以决定翻咧就系啲豁免嘅人士咧系点样安排法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咁今日嘅千禧年代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咁啊，我哋嚟紧个星期一咧，同样时间继续咧有千禧年代节目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今次我想介绍一本有关艺术治疗的书，书写的疗愈力量，作者是心理学家詹姆斯·彭尼贝克和约书亚·史密斯。这本书透过解释秘密、自我表达和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人有一项基本的需要，就是向别人表露自己。 因此人可以透过自我书写释放秘密，从而达到更加好的心理健康。这本书就好像一本入门的工具书，尝试提倡自我书写的理念、方法、效能以及不同的个案。但是同时作者通过他们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书写情感话题并不能够立刻带来情绪上的放松和欣快感。 换言之，我们不能够迷信自我书写的疗愈力，但作者发现参与研究的学生就长远来讲乐于透过自我书写去处理情绪问题，学生感觉书写能够产生更巨大的自我价值和意义。学生说这个研究之所以令他们感觉良好，不是因为能够将消极负面的情绪一吐为快，而是这个研究令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因此我们明白到自我书写的治愈力不是抒发情绪，而是了解自己。透过了了解自己，我们就更加明白自己的弱点，更加谅解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更加接受自己，打开心中的纠结和秘密。 但是如果你发现在书写某一个主题的时候感到极为低落，那你可以停下来，甚至可以考虑寻求朋友或者专业人士的协助。毕竟以自我书写疗愈自己的这个方法，并不是叫大家单打独斗地面对创伤。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书写的疗愈力量》，作者詹姆斯·彭尼贝克以及约书亚·史密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